马加伯上第四章。戈尔基亚率领5000步兵、1000精骑趁夜进军，偷袭犹太人的营墓，趁虚突击。堡垒里的人给他做向导。犹大一听这消息，便与军队启程去突击驻扎厄马乌王军。这时王军还散在营外。戈尔基亚夜间来到犹大营里，不见一人，遂在山中搜寻，说这些人避开我们逃走了。天已亮时，犹大领着3000士兵出现在平原之上，但没有佩戴所需要的甲胄和刀剑。他们看见义民的军营防守坚固，又有马队巡逻，都是受过军训的士兵。犹大便对同人说，你们不必害怕他们人数众多，也不要畏惧他们的攻击。你们要回忆，当我们的祖先被法郎的军队追赶的时候，他们怎样在红海里获救。现在我们要呼吁上天，希望他怜悯我们，记忆他与我们祖先立的盟约。今天在我们面前粉碎这支军队，使万民知道有一位解救以色列的。外方人举目一望，见犹太人从对面来了，便出营作战。犹大的同志们于是吹起号角，双方交锋，义民不知溃败，向平原逃去，落后的敌军全丧身刀下。犹太人追击他们，直到格泽尔，直到伊杜莫亚、阿佐托及亚穆尼亚平原。敌方阵亡的约3000人。犹大和他的军队追赶敌人回来，对军队说，你们不要贪恋战利品，因为前面还有战争。戈尔基亚和他的军队还在山中，离我们不远。现今要在敌人前坚定不移与他们作战，然后才可安心拾取战利品。犹大还在说话时，发现有一部分敌人从山上窥望。这些人一见自己的军队已败退，兵营亦被焚烧，又见烟柱四起，即知发生了事故。他们一见如此，非常震惊，又见犹大的军队在平原摆好作战的阵势，于是全都逃往培勒舍特人的地方去了。犹大回来拾取军营的战利品，得了很多金银、紫红和珍贵的朱红色衣服，还有大量的财物。他们回来的时候唱歌赞美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的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这一天以色列得了大胜利。逃生的外方人来到李西亚那里，向他报告一切经过。他一听说这事，张皇失措，因为在以色列竟发生这事，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与国王所嘱托的大不相同。次年他调集60000精兵、5000骑兵来攻打犹太人。大军来到伊杜莫亚，在贝特祖尔扎了营。犹大带领10000人迎战，他一见敌军强大，便祈祷说，以色列的救主，你是可赞美的。从前你借着你仆人达卫的手粉碎了巨人强力的袭击，你曾把外方人的军营交在撒乌尔之子约纳堂和他执戟者的手中，请你将这支军队困在你百姓以色列的手中吧，使他们的兵马都蒙受羞辱。 请你使他们恐怖，消散他们逞强的勇气，使他们因溃败而颤栗。请你使他们丧身在爱你之人的刀下，使那些认识你名的人用诗歌来赞颂你。随后双方交锋，比西亚的军队约有5000人为犹太人所杀。比西亚见自己的阵容已乱，而犹大的士气正盛，且已准备做殊死战，他一见如此，便退回安提约基亚，招募客军，加强阵容，准备再攻犹太地。犹大和他的兄弟们说，看，我们的敌人业已粉碎，我们要上去清洁圣所，再行祝圣礼。于是全体军队集合，骑上西庸山。当他们看见圣所荒芜，祭坛被玷污，门户被焚毁，庭院生满小树，像在树林或山上生长的一般，厢房都已倒塌，便撕裂了衣服，大声哀哭，头上撒灰，俯首在地。号角一响，他们便向天哀嚎。那时犹大派人去攻打那些住在堡垒里的人，直到圣所清洁了为止，然后又选定了圣洁和热爱法律的司祭。这些司祭便清洁圣殿，将被玷污的石头抛到污秽的地方。他们商议该怎样处理被玷污的全燔祭坛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就是将祭坛毁坏，免得长存着为义民玷污的耻辱。于是就将祭坛拆毁了，将那些石头安放在圣殿山上一个适当的地方，直到一位先知来到，再另行安排。他们按法律用整块石头照原先的样式另修了一座新祭坛，将圣所及圣殿内部都修饰好，也筑上了庭院，又制造了新的圣器，将灯台、香坛、供桌搬进圣殿，在香坛上献香，又点着了灯台上的灯，在殿里放光，在供桌上放上饼，将帐幔挂起来。他们应做的一切工作于是完成。148年9月，即基色楼月25日清晨，他们起来，按照法律在新建的全燔祭坛上献祭，即在义民玷污祭坛的同月同日，于唱歌、弹琴、鼓瑟和鸣拔中筑上了祭坛。全体百姓都俯首致地，亲从赞美那使他们成功的上天。8日之久，举行祭坛的祝圣典礼，都欢乐地献了全燔祭、和平祭及感恩祭。他们又用金冠铜牌装饰圣殿正面，又重修大门和厢房，安上门户。民众皆大欢喜，因为义民所加于他们的耻辱现在全除去了。犹大和他的兄弟们以及以色列全会众规定，年年在这节期庆祝重新祝圣祭坛节，即由基色楼月25日起，一连8天欢乐庆祝。那时他们也重修西庸山，在周围建起高墙和巩固的碉楼，免得义民再来像从前一样蹂躏。犹大又派军队在那里护守，并在贝特祖尔设防，使人民对伊杜莫亚有所保障。